好，翻到嚟第三节啦吓，咁喺录音室入边咧，有个大卫啦吓，亨利、杜比，当然有安东尼喺度啦。咁啊，咁啊，之前第一节都讲过啦，我哋咧今日咧都会吓讲下呢个新兴市场嗰、那个啊情况系咁样嘅吓。 嗱，因为上个礼拜咧，大家都知道就系话有一场新兴市场风暴。 新兴市场风暴咧， 有几新咧？嗰啲市场 咧，咁啊，喂，早两日咧，我睇呢个60分钟时事节目，咁啊，佢啊讲到美国啲信用记录啦。咁啊，成日咧俾人啊搞錯，咁咧本來咧你係啲銀紙冇問題嘅，你個 record 咧係 clean 嘅，點知咧搞到你嚟欠人錢，欠債累累，咁等啲人咧買車買樓啊，供書教學啊，同仔女申請 grant and loan 或者申請貸款啊之類咧，都做唔到喎。咁啊，裏邊咧提到咧，佢話就算啲人去投訴咧，依間咧信用記錄公司啊，其實有三間美國三大。咁啊，打佢去問啦，喂，我單嘢點解我冇欠人錢？點解話我欠人錢啊？聽電話嗰個咧就有印度口音嘅人士，原來咧好即係搬曬，將啲後勤嘅服務咧就搬曬去呢個印度。咁其實香港都有啦，好多已發展地區咧將後勤服務、電腦好啊，其他財務服務好啊、會計部好啊，冚唪唥咧搬曬印度。咁啊，印度其實咧就呢方面咧就應該得益唔少嘅。咁但係咧。呢、这個可能咧都未必都係影響到大局。 咁啊，上個係 啦， 全球化影響。 全球化， 你講嗰、那個，阿杜比講嗰個咧，就係、 是、有套電影啦。嗱，呢套電影咧就叫做咧100001夜。咁裏面都有個有幕戲咧，就係講咧呢個主角咧都係做呢啲咁嘅工作。 call center 啊 ，call center 去答啦，答美國打嚟嘅電話要解答各種問題嘅。 係，我諗佢因為如果你話將呢啲後勤，譬如即係講成本比較重，就做 call center 啊嘛。咁如果你要移出去一啲人工比較平嘅地方咧，咁地都一定係移去亞洲區㗎啦。第一件事，咁啊亞洲區咁你要嗰啲人識講英文先得㗎嘛。即係譬如我香港，我要將個後勤搬走。啊，最記得我係僆仔嗰時候，最記得我細嗰時咪 call 台，好難用 call 機噶嘛，係咪？ 係冇錯。 咁 call 機嗰時就通常嗰啲公司都會有個 call 台，啲人做 call 台擺喺香港翻工噶嘛。跟住後期咪搬咗去澳門咯。 嗯。 咁澳門都覺得人工貴，咁咪搬翻去廣州做。 系啊，咁啊，呢个香港呢个狮子银行咧，就即系晨早已经将佢个部分电脑部咧，就搬咗去广州噶啦。 系啦，咁嗱，如果 但系都系啦， 但如果你招呼啲人系讲广东话，就话搬去广州啫。咁但系如果你有发现咧，因为我呢排我都发现咗，其实你见近呢几年咧，好似请菲佣系难咗。 咁点解咧？ 啊，原来菲律宾系同印度都类似，系有啲佢有啲人嘅后勤要用英文嘅，都会搬去呢个菲律宾嘅。所以菲律宾呢几年嘅经济唔系太差，咁啊变咗少咗人，咪出嚟做菲佣咯。 老实讲啊，菲佣咧教育水平咧就平均都系唔差嘅。 嗯， 起码咧英文冇问题啦，好多都读过大学， 全部大学程度噶。 系啊，咁就呢班人咧就。如果而家有即係外國公司搬去，佢可以去做啲咁嘅 call center， 好過嚟香港咧，係做呢個家用離鄉別井 添啊，醫生咁樣啊嗰啲 啊離鄉別井 啊，真係做菲 傭啊。言歸正傳啦，咁雖然呢個印度有呢方面嘅優勢啦嚇，咁但係咧點解都好似上個禮拜都好波動喎？呢個啲佢嘅貨幣 嗱，其實印度貨幣受壓咧，就已經唔係話上個禮拜嘅事嚇，前個禮拜咯，即係其實。踏入今年以来呢，其实佢已经系一不停咁受压，咁只不过呢就话近呢两个礼拜呢佢系不断创纪录新低。咁所以呢就令到佢更加注目啦，咁而亦都除咗印度之外，亦都有其他新兴市场呢亦出现同样嘅情况啦。个情况明显快几时呢，就系、是、自从伯南克喺五月开始讲考虑会退市。 啲声气一出。 冇錯啦，咁就開始有資金咧，就由一啲新興市場嗰度咧就撤走，咁而令到呢啲咁嘅新興市場，無論係股市、匯市，都遭即係都要面對好大好大嘅壓力啦。咁你好似印度咁啦，盧比指上個禮拜我哋都仲喺度講緊，就話哇佢不停咁創新低喎，咁就每一美元咧，上個禮拜都係對63個印度盧比嗱，咁但係上個禮拜二咧，我睇到咧。就已經係唔係63啦，而係話最低係去到60，接近69啊。 跌咗百分比系几多度啊？ 听啦， 就呢段时期 已经你咁样系讲一个礼拜唔够跌10%。 系啊，你净系咩？净系话，譬如话今年到而家为止，美金对印度嘅卢比咧，啊，礼拜三我抄出嚟嘅数字咧，就已经跌咗23.6%。 哇！即系水瓜打狗，唔见咁一大截。 咁会唔会好似届时香港嗰啲人对呢个港元信心危机咧，走去抢购啲厕纸啊，买米咁样嗰啲？ 系啊，我大家都记得啦，就系话1982定83年啦，嗰阵时即系港元同美金 pack 之前咧，即系大家挂钩之前咧，其实就真系话遇到一个所谓信心危机。就是话嗰个港元呢是对美元是由5蚊跌到来差唔多10蚊开外的。咁所以最收尾呢就拍板。 啲水无端端就贵咗成 倍。啦最收尾拍板呢就7.8。咁嗰阵时大家都惊住哇个港元贬值。咁即係今日我仲可以1蚊买到一卷厕纸。原来听日要2蚊先买到嘅。咁所以大家都走去超级市场嗰度，超级市场嗰个扫货，咁而超级市场嗰度嘅厕纸啊、米啊、油盐酱、醋啊嗰啲，全部啲货架都系空空如也。即系大家如果对于嗰阵时嗰、那个香港嘅情况仲即系有翻我哋咁大 中年人士就会记得啦， 系啦，都会有少少嘅印象啦，起码都。 安多尼啊，咁啊。喂，早幾年咧，呢個非洲某國都係有呢種咁嘅有呢個通脹嘅恐懼，咁當年好嚴重嘅喎，佢啲紙幣咧億聲咁計嘅喎。 係啊， 某國即係邊國啊？ 津巴布韋幣， 冇錯，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嗰陣時津巴布韋紙幣咧後邊有好多個零嘅， 啊，就渣打出嗰啲啊。 系啦，冇错啦。嗱，咁其实我讲翻咩啦？即系因为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话你嗰啲钱系货币系唔值钱，大家都有个恐惧，大家都唔想 hold 住嗰种货币。咁所以咧就趁佢仲有少少嘅价值嘅时候咧，就走去换咗其他嘅货币，尤其是美金。点解美金一路嚟讲都系一个咩咧？即系叫做一个牢，即系我叫咩啊？牢啊，即系 一个秤砣咁样啦，即系抛锚啦， 大消息 定住个位咁样啦。 所以就系话咩啦？所以就系话大家都对嗰种货币冇信心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咁嘅情况。咁而今年嚟讲咧，就自从伯南克讲话我会开始今年年底即系下半年开始退市嚟讲咧。即系九月开始，即系佢系咪讲九月咧？应该系5月嘅时候系啦，讲话年底前会退市啦。咁而亦都讲就系话明年年中嘅时候咧，就会唔再买国债嘅时候。咁大家预期咧，美国系会退市，所以咧一啲钱咧就开始由一啲新兴市场货嗰度流走啦，而令到呢啲新兴市场嘅货币咧就不断受压啦。咁譬如话好似印度，我哋头先讲啦，就系话今年到而家跌咗23.6%。咁但系其实咧，跌得多嘅都唔淨止印度，只不過印度咧就一路 record low 咧，就大家比較明顯少少。咁實際上你譬如話好似土耳其嚟講咧，亦都今年咧，亦都係叫 record low 嘅。咁譬如話禮拜一同禮拜一咧，就每一美元對1.9964個叫做里拉啦，即係土耳其嘅貨幣就到禮拜二咧就已經係穿咗兩算啦，就係2.03幾啦咁而對於其他嘅貨幣嚟講咧，就譬如話除咗印度嘅盧比、土耳其嘅里拉之外咧，仲有南非嘅rand 啦，即係蘭特啦。咁亦都今年到而家嚟講咧，就跌咗23.2%，係僅次於印度嘅盧比嘅啫。 咁除咗呢啲國家風聲鶴唳之外咧，亞洲呢個印尼啊，同埋呢個南美洲嘅巴西都几系嘢嘅喎， 系啊，印尼嗰度亦都系咩啦？即系叫一路嚟讲创四年以上嘅新低啦。咁而嗰个巴西嘅雷亚尔啦 ，view 啦，咁其实个跌幅即系对美金嗰个跌幅咧，美金对雷亚尔今年嘅升幅咧，亦都系15% 以上嘅。咁可以见到就系话所有新兴市场嘅货币就因为嗰个资金撤走咧，而全部跌到一扑一碌嘅。 哇，咁恐怖，会唔会走翻1998年嘅亚洲金融风暴咧？ 其实咧就我哋亦都上个礼拜亦都曾经分析过啦，即系会唔会金融风暴咧？咁我相信系个别嘅国家啦，而亦都有部分嘅国家咧，就因为佢经过九七九八年嘅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咧，其实佢已经系将自己嗰个财政啦， 就已經鞏固咗，即係譬如好似咩咧，好似南韓啊、台灣啊咁，即係變咗就係話唔會話好似嗰個97咁由泰國開始而造成一個骨牌效應，就係、是、啊馬來西亞啊、南韓啊、台灣啊全部都中。 當時好脆弱啊！呢啲國家 冇錯啦。咁其實而家部分嘅國家其實已經係修補咗自己嘅財政狀況。咁所以我相信就係話，如果你同97年比起上嚟咧，啊，再重演亞洲金融風暴嘅機會咧，就唔係好大。反而咧，我係見到就係話啊，歐元區裏面咧有好多國家其實而家所面對嘅情況咧，就同97、98年嘅亞洲金融風暴。啊！中招嗰啲亞洲國家就好似就 哇，欲聞其詳嚇。咁啊，點樣咧？喺邊方面咧？ 嗱，最主要嚟講就係話佢哋嘅負債啦，就係好似嗰陣時咁，就係因為爭啊欠外債欠得多，而好多發行嘅股即係債券嚟講咧，都係由外國 hold 住嘅。啊，咁所以咧，就我係覺得就係而家歐洲點解我成日都講就話歐元係冇條件啊扶搖直上。而嗰個危機係隨時再度爆發咧，咁其實就係因為其實歐元區裏面而家嘅情況咧，同97、98年嘅亞洲金融風暴咧，其實都幾相似嘅，就話好多國家都係啊個負債係佔個 GDP 嘅比重咧係好重，而亦都呢啲負債咧好多好大部分咧係 hold 喺外國嘅啊投資者或者係嗰啲央行嘅手上，所以佢哋係即係比較容易受到衝擊咯。 喂，咁讲开嚟咧，呢、這个印度嗰啲都唔，其实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即系咁严重喎。譬如咧，嗱喺经过咗十几年啦，即系佢哋嘅各种嘅发展、各种嘅努力啦吓、 啊， 印度系有一定嘅基础嘅，即系喺工业啊、制造业啊，呢头先我哋所讲嘅服务业啦吓、啊，即系 call centre 搬晒去印度啊，就好多咧美国嘅电脑公司搬去印度，帮佢写啲程式啊。或者係更其他嘅程序生產程序。 印度嘅 IT 係點講啊？一絕嘅。 印度嘅 IT 不嬲嚟講咧，都係喺嗰個市場嗰個前列嘅啦。即係有好多 IT 公司咧，請都係請印度。 不過有人批評話佢個創意咧就唔夠強嘅。啊，咁啊講翻另外一樣嘢就係印度外匯儲備咧唔少嘅、哦，有成2600億美金。咁咧就係、是、如果真係有最慘嘅事情發生咧，最壞嘅狀況咧，佢仍然有啲彈藥咧係同即係去維護佢自己嗰個金融嘅體系。咁、巴西咧亦都係有成3700幾億美金嘅外匯儲備㗎。 其實咧就由於佢嗰個外匯儲備，即係其實你講話豐厚咧，唔係豐厚噶啦。即係如果以印度嚟講， 增加咗好多。 但係比起嗰個97金融風暴嘅時候咧，其實佢亦都增加咗，應該係三倍以上。 啊，十倍，係啊， 咁所以佢亦都係有條件咧，就做一啲對策咧。咁 當年嚟講，原來得251左右嘅啫。 咁上個禮拜五其實我哋見到就係印度、印尼啊嗰啲咧，即係亦都係即係稍微叫做喘定咗。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包括印尼同埋巴西咧，大家都加息嘅。上個禮拜四大家都加息半厘，印尼咧就將佢嗰個利率咧就加半厘，就去到7%，而巴西咧就亦都係加半厘去到9%，而令到咧就係話即係個資金嗰個流走嘅情況咧。就舒緩咗。 我哋唔喺嗰啲國家，我哋唔喺嗰啲國家生活啦，唔喺嗰啲國家嘅即係衣食住行啦。話利息咁高都幾係嘢嘅喎， 嗰啲國家係 我見到亨利就皺緊眉頭啦。如果九個哇9% 咧，就真係好難做喎。 因為如果你印度，我就唔係好似啦。印度係一個可以自給， 你可唔可以想象個情景9% 嘅利息會係點啦？個社會 即係印度就冇乜嘢嘅，即係大家嗰個觀念都係準備死後嘅世界嘅啦 嚇。內生 由於宗教嘅關係啊， 因為可能係咩啦？可能就係大家喺金融海嘯之後咧，即係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咧，開始咁多國家都係大家一路減息，減到去接近零嘅水平。所以大家都覺得就係話，哇，八厘九厘嘅利息咧就好高啊！係 啊， 咁但係大家諗翻起就係話，喺就算喺香港以前嚟講咧，即係5、6厘、6、7厘嘅利息咧，其實都仲係好普遍。嗰陣時大家供樓嘅時候咧，都係用個 prime 加幾多嘅時候咧。 曾經係去過20厘以上嘅， 呢啲係80年代初期啦， 90年代都係，即係上啊點解嗰個香港嘅樓市曾經喺亞洲風暴嘅時候咁容易爆破呢？就因為喺97年之前，即係90年代初至到97年呢，其實嗰個供樓嗰個利率呢其實都係比較高 的。偏高係呀，嗰時嗱你簡單啫嘛，如果你喺即系而家话去做按揭系做个 P 减二点几噶嘛？九七年之前一定冇啲咁嘅概唱啦。你冇理 个二点五嘅， 你千祈就算唔使理个 P 系几多，假设做 P 加二点几噶嘛，即系来回已经争五厘噶， 一加一减啊。 嗱，嗰阵时点解咁多人中意打银行工咧？嗱，最主要嚟讲咧，就银行咧提供嗰个按揭利率咧，即系俾嗰个 employer， 即系唔系 employee 啊，即系嗰啲雇员。嘅按揭利率咧係兩厘咁上下，兩厘至三厘咁上下。 係啊，兩厘幾啫 喎。係啦，咁相比起外邊嗰啲人要供成廿厘咧，啊，咁呢個其實 好多阿 Jack， 好多阿 Jack， 好多阿蘇咯。 係啦，冇 Jack 數啊， 非常之大嘅福利咯。 依家都好大福利嘅，依家係0.8厘到一厘到啦。 啊，咁但係你喺外邊嚟講，都係嚟嘅兩厘咁上下啫嘛，而家供樓。 2.15咯， 而且大部分咧，我哋 你個差距就唔係咁大咯。咁但係如果以前嚟講，個差距真係好大嘅。 啊，大部分咧即係後生啲嗰啲後生仔啦，我成日叫人做後生仔啊，原來我咧老得好緊要，人哋叫我做阿伯噶啦，就咧未見過高息嘅年代。佢哋咧而家呢啲後生仔生活喺一個低息嘅年代。其實喺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期咧，香港啊嘅息係好高。因为美国嘅息都好高，啊，嗰时咧美国咧都系即系超过 20%， 失业率咧系超过 10%。 因为点解咧？因为嗰时系通胀高咧，喺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嘅时候咧，啊，美国嘅通胀即系好高嘅，咁直至到咧就系Paul Walker。 嗯， 啊，上场嘅时候咧，佢就不惜用一个重手去压一个通胀，咁而当时嘅利率咧，美国嘅利率咧系曾经亦都系升过上去廿厘咁上下嘅，嗱，咁啊对个经济嚟讲咧，冇错系真系打残咗经济，咁但系亦都好顺利咁咧就收拾咗嗰个通胀，咁而亦都为美国其后嘅经济，即系Alan Greenspan 即系格林斯潘上场之后，美国嘅经济系繁盛咗咁多年嚟讲咧，其实功劳唔应该系喺Greenspan 嗰度，即系唔系喺格林斯潘嗰度，而系应该喺 Paul Walker 嗰度。 啊，佢个前手啦， 应该系。 啊，你就睇联储局主席系边个啦？咁我哋比较睇咧就系当时美国系边个总统咯？ 列根 啦，80年尾选到就81年就任。呢、這個列根嘅， 當我之前講嘅列根經濟學嗰陣時， 列根經濟學啦，其實80年代咧就係好重要噶，即係美國經濟咧由差咧變好啊，就喺80年代。 其實英國、美國都係啊，你列根咧就上場嘅時候收拾咗通脹啦，即係用任用Paul Walker， 即係福克爾。啊，咁而英國嗰邊咧，戴塞爾夫人上場嘅時候咧，亦都收拾咗工會，而令到英國嘅經濟咧係蒸蒸日上。 啊，全面又傾啊，實行呢個新呢個自由主義嘅經濟啦。啊，有關頭先我哋講80年代點樣變化咧？啊，各位可以咧係去揾咧呢個國家地理雜誌、國家地理頻道喺早幾個月前咧有一個紀錄片啊，有成十集嘅，專講80年代，逐個環節講，又講政治啊、經濟啊、科技發展啊各樣嘢。嗱，但睇翻你哋全部重温咧，你覺得就好鬼過癮嘅。啊，今日咧，嗱，當時呢個經濟亦都搞好，但系咧亦都種下咗咧，係後來金融海嘯嘅就禍根。 咁其實我哋都唔好拖得太遠啦，我哋翻嚟講印度啦。咁印度嘅外匯儲備咧，就好似杜比所講啦，就係比起97金融風暴嘅時候咧，就增加咗10倍啦，即係呢十幾年嚟講。嗱，咁而亦都令到佢咧，就係話有咁嘅條件去應對佢嗰個而家所面對嘅危機。咁其中一項做法咧，就係話佢直接係向油公司提供嗰個美元。咁啲美元喺边度嚟咧？就系、喺外汇储备嗰度抽出嚟嘅。咁做法有啲乜嘢好处咧？最大个好处咧就系话，其实印度所需要嘅美元咧，有40% 咧系由三大油公司，即系买，即系嗰个石油入口嘅时候咧，系用美元去支付嘅。咁变咗就系话，如果佢可以唔需要嗰啲油公司系喺个市场嗰度去买美元嘅话咧。就會有機會舒緩咗佢嗰個盧比嗰個沽壓， 佢直接就係有你需要幾多美金嚟講咧，你唔好喺市場嗰度攞啦，就是、你需要幾多，你話俾我聽，或者外匯儲備嗰度咧，啊撥俾你，因為暫時嚟講，佢都仲有咁嘅實力去 有啲咁嘅彈藥， 即係佢自己定一個威去俾油公司去買。 啊，係啦，即係咁你如果你係唔需要由佢去喺市場嗰度去買嘅話，咁佢。就算是用个 market price 俾你，起码嚟讲个卢比都唔会话一路仲系跌紧啊嘛。嗱，咁呢样嘢 直接俾有国家直接俾， 冇错啦。咁、哦、其实仲有一个做法咧，就系话咩咧？就系话佢买油咧，就少咗向其他嘅国家买，而啊多咗向嗰个伊朗买。嗱、哦，点解咧？因为伊朗咧系唯一，应该系唯一啦，就唔用美元结算嘅。即系做个油，即系买。 啊，呢个话题早一两年前系曾经攞过出嚟讨论嘅。 系啦，冇错啦，因为伊朗不嬲嚟讲都系好唔同美国啦，咁亦都提出就系话，即系唔想啊美元独大，所以咧佢嗰个卖出嚟嘅油咧，其实系用非美元结算嘅。 哦，有啲即系听众可能会比较陌生啦。如果唔用美元结算，仲可以用啲乜嘢嚟结算啊？ 咁我谂佢都系用翻咩啦？即系用翻其他嘅国家嘅货币，即系你 冇用黄金噶 啊？唔系，即系你如果你譬如话大陆同我买嘅，咁你咪用人民币结算咯。啊，如果你俄罗斯同我买嘅，即系如果真系嘅话，咁你咪用卢布结算咯。 嗱、呢个印度同埋中国咧，就亚洲区里边咧，就两大呢个 power， 两大呢个好大嘅经济体。 呢两个国家嘅大妈都系狂买金噶。 啊。除咗呢外咧，除咗之外，两个国家工业发展需要大量进口石油， 啊、 所以咧头先你攞石油出嚟讲，譬如系日石油方面啊，国家俾啲美即系卖啲美金俾你，等你可以咧俾钱俾进口石油。 嗱、其实印度我哋头先都讲过啦，印度嘅卢比今年到而家嚟讲咧，美金系升值咗，即系对卢比咧系升值咗 23.6%， 即系接近 24%， 或接近四分之一，即系好犀利， 接近四分之一。个后果系乜嘢咧？就系话其实而家印度好多家庭咧就已经冇咁嘅能力供佢哋嘅子女咧去外国读书，尤其是美国。因为我哋知道就系美国同埋英国咧，其实好多留学生咧都系喺印度嗰边嚟嘅，即系除咗亚洲，即系譬如话香港啊、大陆啊咁之外咧，印度亦都所占嘅比例好多。咁但系近期我见到报纸嗰度咧，有一个报道咧，就系话已经 afford 唔起，即系印度嘅家庭已经 afford 唔起俾自己嘅仔女咧系去外国读书。 即系印度叫已经系叫中产，有啲钱嘅咯，啲咁嘅家庭系啊。 不过咁多，始终都一定会有好多有。 不过如果卢比跌得四分之一，真系几系嘢啦！即系所有边缘嘅已经系真系。 即系瞓醒觉发现买嗰波菜都贵咗好多啦，贵咗成倍。 都好严重噶啦。 咁至于话新兴市场嗰个危机短期之内咧，我相信都仍然系持续嘅，因为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话美国嗰个 tapering， 即系嗰个退市。減少買債嗰樣嘢咧，即係唔印咁多銀紙啦，所謂嘅仍然係一個變數。咁而佢亦都講過，就係話明年年中之前咧，就會停曬成個850億，即係買嗰個 MBS 同埋買嗰個國債。咁如果佢真係完全唔印銀紙，佢嗰個 balance sheet 嗰度，即係嗰個規模係冇再擴大嘅話，咁對於新興市場嗰個影響係會點咧？因為仍然系会陆续会有咩嘅，会有嗰个走资嘅出现啊。咁好在嘅一样嘢咧，就系话无论系英国啊、欧元区，即系欧洲啊，或者系日本嚟讲咧，佢哋都仲系会维持一个印银纸嘅宽松货币政策啊。咁你见到就话美国已经系对新兴市场有咁大嘅打击，即系美国退市已经对新兴市场有咁大嘅打击啊。咁如果其他国家，经济好翻，而又陆续跟美国系做呢一样嘢嘅时候，会唔会又掀起另一场嘅新兴市场金融风暴咧？咁呢样其实大家都要细心谂下个后果啦。因为其实我哋知道就系话放水就容易啊，即系你印银纸就容易啊、到你收网收水嘅时候咧，个影响会即系大家都冇咁嘅经验啊。讲真一句。咁会 咁大規模嘅， 冇错啦。咁到时会对于新兴市场个经济会有啲乜嘢打击呢？可能会系比大家个想象中更加严重。 嗯， 即係新興市場嘅問題呢，就咧聽基金嗰啲咁嘅分析咧聽得最多啦嚇、啊。通常都會買啲咩新興市場嘅相關嘅掛鈎嘅基金啦。 嗱、啊，以前咪有金磚四國基金嘅，應該好似係唔知係高盛定係邊間大行嗰做出嚟嘅。嗱、啊，咁但係你見到就係話而家其實已經係咩啦？即係你新興市場嗰、那個即係金磚四國嗰個增長率，中國已經保唔到白啦。 嗱、 啊，有七點幾已經好開心啦。嗱、 嗯， 咁、啊、而譬如話啊，印度啊，或者係巴西啊，咁其實佢嗰個經濟增長咧，或者俄羅斯啊，咁即係呢四個國家咧，佢個增長步伐咧，其實已經係大幅放緩啦。咁譬如好似印度啱啱公布嗰個第二季嘅 GDP 嚟講咧，嗱佢個經濟增長咧4.4%，其實已經係連續三季咧係唔過5%啦。即係我哋知道就話點解我哋。啊！叫呢啲叫金磚四國或者新興市場，就因為佢哋個特色咧，就係話佢哋需要佢哋嘅增長部分咧係快速增長。 嗯、 啊！喺以前喺個即係金磚四國啱啱出現嘅時候咧，呢啲國家嘅經濟增長咧都係7%啊，10%+啊，咁即係嗰陣時中國都係有差唔多接近10%啦。啊！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大家都係已經係大幅放緩。 即係金融海嘯之後咧，咁呢啲咁嘅神話都係慢慢去熄滅㗎啦，咁樣。啊！咁今個星期咧，個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 我哋專題咧就講完啦，下個禮拜我哋再諗另外一個專題。 系啦，冇错，希望咧就有啲独特嘅角度去带俾大家唔同嘅经济嘅消息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好， 拜拜， 拜拜。